欧元对美元 1.186， 澳元对美元 0.7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769.63 美元，卖出价是 1770.21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好嘢嚟噶！ 小芬，你估唔到你呢位创作歌手会考咗营养学嘅证书，仲对中文好有研究啊！ 唔敢当，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做有你同行节目，点都要做足功课嘅。 全新嘅环节饮和食得啊，正音应该系任和食得。靠晒你啦！ 系啊，我特登查证过噶。喺呢个环节，我会邀请香港嘅名厨做专访，教埋煮嘢食。我仲会介绍翻每道菜式嘅营养添。 识你咁耐都唔知道你咁型喎、啊！ 早晨阿辉，一早就睇书咁勤力，为咗加入早晨节目做准备啊！ 早晨阿 Bear 啊，我睇紧呢一本《成功人士的习惯》啊， 咁有咩领悟呢？ 原来每朝早都整理床铺是很重要的。 仲有一样最重要的你未讲。 吓、啊、是什么、啊、 就是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到十点要打开收音机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由我陈永雄还有李浩辉为你带来的自在早晨、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精神爽利。 柔情投在耳边低诉，求你说出那真心话，情深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念，从今天想到老。 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 日后变幻，有谁能预见？誓言未必一日做到，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希望，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真行加上叶丽仪合唱《愿你待我真的好》，正正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五点，差唔多十二分噶啦。听紧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提下你啦，今日系一个假期嘅日子，2021年嘅七月一号啊，农历咧就系五月22嘅。踏入七月份啦，咁啊，今朝早揀歌嘅时候，諗下，不如播一啲歌名好长嘅歌。 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深。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照路人。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知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

望个钟咧，仲有大概五分钟到咧，就会到呢一个嘅上昼嘅五点半钟啦。咁啊，今朝早咧就系一个公众假期嘅早上啦。唔知道你今日有啲咩嘅做翻做嘢，有啲咩做咧吓？咁啊，今朝早佩佩做完节目咧，就去做运动啦。因为小朋友唔使翻学啦嘛，咁啊有时间就可以去做下运动啊，食个靓嘅早餐啊。今朝早个天气希望都唔好咁大雨啦，系嘛？大雨咧喺假期里边咧，真系确实有啲扫兴啊！不过你话我好中意咧，喺一个礼拜嘅中间有个假期，因为可以充下电啊！你咧？ 共你无缘怎相逢？情深怎料未浓转动？恋我心有情，痴心被轻碰。怎知转眼变做冰封，被你甜言的嘴唇撩起心内蜜桃偷偷种，恋我心有情，甘心被操纵，痴心因你难自控，无声。叶水飘送漆黑晚风里，陪我扮作洒脱暗盖唏嘘，能否自你转身去后场黑暗，而不想你望太真，像个女人啊。言我欲同空心人，无心的心，无言的斗争，是我不留神，痴心被骗人，偷偷想你我再等。有人话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呃人的我就话是你常酒醉而清醒，你曾深爱而无情。无声叶水飘送漆黑晚风里，陪我扮作洒脱暗盖唏嘘，能否自你转身去后场黑暗，而不想你望太真，像个女人啊。言我欲同空心人，无心的心，我不留神，痴心被骗人，偷偷想你爱在等，是我不留神，痴心被骗人，偷偷想你爱在。 未曾深爱已无情，哇！呢一首歌真系每一次咧，即系喺讲一啲嘅爱情故事里边咧，呢一句说话咧，成日咧都会套用到嘅，系嘛？嗯，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都觉得咧，凭歌寄意系一件都几 几浪漫嘅一件事嚟嘅，因为咧有时你 get 到就 get 到啦，你 get 唔到就 get 唔到，你 get 到嘅同我 get 到嘅可能都唔同嘅，系咪？每个人都有唔同嘅一啲嘅背后嘅故事啦。咁啊，最重要咧就系你嗰首歌你喜欢嘅，咪听多啲咯；唔中意嘅咪唔好听咯，系咪？咁啊，但系有啲嘢就一定要听嘅，即系如果你听紧我节目，你一定要听嘅就系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因为呢个时候咧就要送上。转头翻嚟继续清晨省嚟，转头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著名老牌喜剧演员科斯比获法庭推翻性侵定罪，法官下令立即将他释放。现年83岁的科斯比服刑超过两年后离开监狱。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颁下79页判词，法官说科斯比曾经同之前的检控官达成协议，不会被起诉。控方违反程序，令科斯比得不到公平审讯。科斯比在1980年代主演处境喜剧，为人熟悉，有美国老爹称号，但其后被几十名女子公开指控性侵。他被控2004年在费城屋企落药和性侵康斯坦德，2018年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地方法院被判监3至10年。科斯比成为美国掀起反性侵 MeToo 运动以来第一个被定罪和判刑的名人。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住宅大楼局部倒塌事故，现场又发现四具遗体，至今确认死亡人数增至16人，仍然有147人下落不明。事发至今接近一星期，官员表示搜救行动会继续，不会放弃任何一人。官员又说将会有一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队伍加入搜救行动，以防恶劣天气进一步阻碍搜救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宣布可能接班人的日子始终会来，而选择权在选民手中。俄罗斯去年修改宪法，容许2024年任期届满的普京各续多两任总统，可望掌权至到2036年。现年68岁的普京在国营电视台的年度直播答问环节谈及继任人问题，他表示他的责任是向那些即将竞选总统的人提出建议，希望当时机成熟时他能够讲出哪一个有资格领导国家，又说选择权在选民手中。伊朗卫生部批准当地研制的第二款新冠疫苗投入紧急使用。伊朗卫生部长说这款疫苗已经进行三期临床试验，卫生部已经批准紧急使用许可。伊朗疫情仍然较为严重，星期三新增11000几宗确诊个案，全国超过443万人已经接种最少一剂疫苗，超过159万人完成两剂接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02点，升2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97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11.11，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69.78美元，卖出价是1770.3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

样遇见，总要在遇见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总要在遇见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遇见人便挂念从前，是你的一切告别在雨天。 仿佛呢雨天呢都系伤感嘅，觉得呢落雨嘅就好似一个人嘅眼泪一样，所以通常呢啲落雨歌呢都系悲惨嘅。时间来到早上的5点45分，听人的呢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上来，今早就有钱佩佩陪伴你。 你说你从来未爱恋过，但很珍惜全清楚，如此天真，竟得我一个付出的心，你收不到我。如果你知我苦衷，才已没一点感动。谁想到这样凝望你，竟看不到。 如果你知我苦衷，我哋有周慧敏嘅歌声啊。好啦，咁啊讲下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系好热啊，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2%啊，望个天气机，晏昼最高气温32度，其实好小事啊。咁啊，今朝早咧都即系呢几日啦，应该话吓睇新闻都发现咧喺外国啊，即系譬如加拿大方面咧，其实佢哋个气温咧都系受到呢个热浪嘅侵袭，系去到49.5度啊，唔系讲笑话，即系呢个简直系我觉得系一个会热死人嘅一个数字嚟嘅。咁但系如果而家你身处于嗰个地方嘅朋友，真系要好好保重啦，因为当地咧可能即系冻嘅时间比较多，热嘅时间好少，可能佢哋冷气啊真系比较少啲。咁啊，但系香港就冷气比较多，暖气比较少，因为香港热嘅时间多嘛。咁同埋香港人都系好幸福噶，因为咧。冷气又好，暖气又好咧，即系咩嘢都有，风扇啊，总之你热少少咧，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可以令到你消暑。咪希望呢个全球暖化问题咧，就系可以快啲可以解决到啦。大家都系要爱爱地球，保护多啲环境啦。嗯，好啦，咁啊，唔知点解咧，又唔识喐部机，唔紧要吓，咁啊，睇下呢一下佢又喐唔喐到先。哎呀，点解喐唔到嘅咧？睇嚟啊，得唔得先？好，得啦，冇错，就喐到啦。唔知系咪热得滞咧？部机都唔听话。呢、這个时候我哋有黎明嘅出现啊。 自遇着你后，便不只要是朋友。在暗中爱慕，实在难形容和忍受。现在又再遇，而夜星把你我亮透，令我多惊喜，是这想不到的邂逅。生命伴左右。我知道否？来来来来来，能否进一步与你挽手，饮爱情烈酒？来来来来来，能否进一步求长夜？是因心爱一情意，愿说出爱慕，但又无如何来开始。现在面对面，长夜清楚我眼内意，但你知不知，在这心中波荡故事。想永伴左右，但你可知道否？来来来来来，能否进一步与你挽手？走，来来来来来， 黎明，但愿不只是朋友。咁啊，同大家讲下咧，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啊。咁啊，星期四啦，就请嚟咗心脏科专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咧，就同大家讲解一下嘅。咁啊，请得心脏科医生嚟咧，梗系同大家讲下点样护心啊，去保护个心脏啦。咁啊，想学多啲嘢咧，一阵间咧就要留意住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不过呢个时候咧，当然会听多首歌，之后翻嚟咧就会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这个时候我们有谭校长的出现，今早都是带来七个字的歌曲，谁凭谁来定错对，是情凭谁来定错对，一讲得多字都怕自己真的读得不好。 错对，我始终不想去追，寂寞路上如痴心，相恋也有过痛苦一对，如能从头遇见你，我始终不会后退，将伤心收于记忆中，仍没法去剪碎，情蜜已尽过去，冻好比一杯冷水，独自默默望苍天，心底里没再往昔唏嘘，迷雾已渐渐散去，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显得崎岖，还是要我去面对，光阴冲洗不去，在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沉醉，寂寞憔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会孤单寄居，寂寞憔悴，若你身影远去，让我想

今日能与黎丞相御园吟诗，真系开心啊！ 主上都已经夜深啦，微臣要告退啦。 黎兄，做咩滚水淥脚啫？ 我系赶住翻去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晚上10:35嘅戏曲之夜。好彩今日系星期五咋，如果唔系，我仲要早啲走啊！ 点解咧？你写得黄咩？ 嗱，因为星期六、星期日或者公众假期，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节目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嚟到2021年嘅7月1日星期四嘅早上，一个公众假期嘅早上啦，农历咧就喺呢一个嘅5月22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一阵间咧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我哋就请到心脏科医生咧就同大家讲下点样护心同埋爱心噶噃，点样去爱护你嘅心咧？点样去令到佢可以继续健健康康咧？相信大家都想学下嘢啊，嗬！咁所以一定要黐住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啦。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高医生嘅出场。继续我哋7个字嘅歌曲啊。相逢何必曾相识，我相信你应该都识出唱一两句了啩，跟住一齐唱啦，好吗？蒋志刚《为义山》嘅呢一首， 我信爱，同样信会失去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念，离离合合爱各讨厌，只想爱得自 然。我怕爱，同样怕得不到爱。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相知相处相拖欠，缘缘分分爱各无聊，不想爱得随便。 同说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痛都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 相逢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相知相爱相怀念，愿意恨恨我已各徒劳，不想爱得随便。同是天涯沦落人， 在这深深这通道上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留给你请珍惜这段友谊， 也许一天可以计划，准许我多爱一次， 且把今晚的诺言留待以后一一发展，编写爱的经典。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四，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身边请来心脏科专科高国俊医生的。高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 早晨早晨。高医生咁请你来呢，梗係要同大家讲下点样去保护我哋嘅心脏啦。讲起即係令到心脏健康呢，我相信食呢都係一个好主要嘅。咁如果讲起有啲咩食物可以令到我哋嘅心脏可以健康啲嘅呢， 我哋通常都系讲紧三低一高， 系 就系、是、少油、少糖、少盐同埋高食物纤维嘅。 系，但系高医生三低一高一听就已经唔想食咯噃，咁样点样先至可以真系又冇咁寡，又可以食得健康咧？ 咁我觉得咧呢个系个人嘅口味嘅。嘅原因啦，咁我亦都相信咧，即係如果係食得多嘅时候，你健康嘅食物咧，反而咧平时你好中意食嘅炸薯条啊、汉堡包咧，你反而会厌倦嘅。咁呢个系真系个人嘅口味嚟嘅。 同埋要即系，如果你想踏出健康嘅第一步，系要有啲牺牲嘅，同埋慢慢你就会习惯噶啦。 系冇错，同埋你会。唔單止係習慣，直頭改變咗你嘅對飲食嘅喜好添。 好，三低一高，咁啊講解一下啦。 係，咁如果係三低一高啦，少鹽就係點解咧？就係、是、因為血壓高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食得太鹹啊。 嗯。 咁就可以想象咧，如果一條鹹水管用得耐嘅時候，嗰條水管積曬啲鹽上去個水管上高咧，佢又會 容易 脆咯，生鏽會裂啦。 冇錯。 咁血管一樣都會硬化嘅。 嗯。 就是这样的原因。 明白。 咁少糖的原因呢，就是譬如说你食了很多糖入去的身体里面呢，它会积聚呢就会变成脂肪，令到人暴肥啦。 是。 是啦。咁以前啲人就话因为食得脂肪多令人肥呢，而家呢发现原来是因为食得碳水化合物多呢、令到人肥嘅添。 嗯， 系啦， 其实我谂唔单止系食，我相信饮都系嘅。咁我哋转头再讲啦。好啦，咁除咗即系糖之外，仲有啲乜嘢咧？ 少油啦， 系。 咁就系头先讲过啦，食肥腻嘢嘅时候咧，就会令到身体嘅胆固醇会高嘅。 嗯， 吓咁而家最新咧就系话，唔系因为食胆固醇高嘅食物令到胆固醇高，系因为食脂肪啊，食油腻嘅嘢多，令到嗰个胆固醇高，呢、个机会咧反而仲大嘅。 系啦，咁如果我食炸鸡，我搣咗个炸鸡皮咁食，咁又得唔得？或者哎呀，我搣完之后我都仲觉得佢好油，我搵啲滚水淥下佢咁食，系咪即系心理上好啲？但系实际上系咪真系好啲咧？ 咁一定会好啲嘅。我哋通常都会建议，譬如话嗰啲肾病嘅病人咧，佢真系逼住要出去开餐嘅话咧，去啲酒楼度咧，佢通常。 前面咧就会放咗一个碗咧系浸住滚 水，跟住咧就会拖一拖水，然后先至摆入口嘅。 系，咁系唔系净系心理上，即系实际上都系有帮助嘅。 实际上都会有帮助嘅、嗯。 高纤啦，系咪即系食麦皮啊，或者系食啊麦包啊嗰啲就叫高纤咧？定系咩先为之高纤咧？ 嗰啲都系啦。咁如果你话天然又唔系话摆得耐嘅，就系啲菜啦。咁已经系高食物纤维嘅。点解要食高食物纤维？除咗令到个肠道健康之外咧、嗯，就系、是、因为佢会减低呢、這个或者拖慢咗嗰啲糖同埋嗰啲油嘅吸收。 嗯， 系啦。咁所以咧，尤其是啲糖尿病人咧，如果佢哋要个血糖稳定咧，我哋系建议佢系食一啲高纤维嘅食物。 嗯， 譬如话我讲个例子，如果佢饮果汁。同埋食一个橙嘅时候咧，佢、吸收嘅糖分喺果汁嗰度咧系会高过橙好多嘅。 点解咧？ 因为佢啲果汁冇渣，所以咧佢会直接吸收入血，令到个血糖暴升咯。 嗯嗯嗯。 但系如果佢系有食物纤维嘅话咧，佢会阻碍嗰啲血糖咁快吸收入血，咁就会令到个血糖稳定好多啦。 嗱，咁即系简单啲讲，我哋食多啲菜，少啲肉，多啲烚，就少啲煎炸，咁就最理想啦。 肉都 OK 嘅，系主要系个脂肪嗰度嘅啫。 系 吓，如果你食瘦肉嘅话咧，冇问题嘅。 嗯，好啦，咁啊，除咗食物之外啦，咁饮啦。嗱，我据说以前讲话饮红酒对心脏好噶，咁究竟系唔系嘅咧？ 以前咧系佢点解话饮红酒好咧？就系响欧洲嗰度，佢哋心脏学会咧，可能嗰一班专家可能饮住红酒倾嘅时候就话，不如饮红酒啦。 系 我唔知啊，呢个讲笑嘅啫吓。咁但系咧就佢哋就曾经就讲过话，因为红酒咧就话佢嗰啲提子嘅皮咧就有一啲抗氧化物啫，就令到个心脏咧会健康啲啦，或者全身健康啲啦。 系、嗯、 咁，但系而家最新嗰个嘅学说咧，就系话酒精本身咧就已经系一个氧化物嚟噶啦。 系 你以前你多多抗氧化物咧，都唔及得咧你酒精嘅祸害大。 嗯， 咁所以咧而家咧就系建议咧就尽可能咧就唔好饮酒，因为咧饮酒除咗系令到嗰个脑部会有退化，其他功能退化，其实心脏都会嘅、 嗯。 我哋知道咧嗰啲饮得酒多嘅人咧系会容易啲心衰竭嘅。同埋会有呢个心房颤动嘅， 系系系，咁即系除咗红酒之外，系咪所有酒类都有呢个问题咧？ 冇错，凡清系有酒精嘅话咧，都系尽量避免啦。 嗯，咁头先你讲嗱，如果提子有抗氧化，我食提子净食皮咪得咯？ 道理上系嘅， 系咁，但系就斋啲啦，系嘛？ 系咁，但系我就会觉得话，所有嘢都系适量啦，同埋你适量之中又有啲系比较健康啲嘅，可以拣系食多少少嘅。 嗯，咁水果咧，水果又应唔应该食多啲咧？ 水果嘅话咧，我哋都系拣一啲系比较上高渣啦，同埋我哋所谓嘅低升糖啦。 嗯， 即系话咧，我哋食咗之后咧，我哋吸收嘅血糖咧，唔会令到我哋血糖暴升啦。 嗯嗯，嗱咁啊，而家好多朋友仔都好注意呢一个嘅身体健康啦。咁啊，好多坊间咧都好多呢一个嘅健康保健品嘅。咁作为心脏科医生嘅你，你又建唔建议啲病人食多啲呢啲唔同嘅一啲嘅健康保健品嚟帮助自己嘅心脏可以健康啲咧？ 如果根据美国啊、欧洲嘅指引咧，咁佢哋就冇讲明话嗰啲保健品咧要应该要点样做嘅吓，佢、就未有一个明文嘅規定，咁一般嚟講咧，都係話如果達到某個程度嘅膽固醇高咧，就要開膽固醇藥，或者如果你係已經有中風啊，或者係有心臟病咧，都要開膽固醇藥，甚至阿司匹林嘅。以前就係咁樣講嘅，而家咧就有多少少嘅證據咧，就顯示話奧米加三咧係有一啲幫助嘅。咁所以咧開始有一啲處方嘅藥咧，就淨係奧米加三，咁咧就係對呢、這個。胆固醇尤其是里面的三酸甘油脂是有效降低的。 嗯，好啦，食一粒粒嘅保健品就可能都最好就揾医生即系处方你去买啦，系嘛？因为都即系唔知道边啲适合噶嘛，即系如果你喺专柜度自己拣嘅，未必系啱你自己噶嘛。好啦，我哋中国人好中意讲补品噶嘛，汤水噶嘛，咁有冇啲汤水可以帮助到个心脏嘅咧？ 你考起我，汤水嘅话咧，本身如果佢系咸嘅话就有盐嘅， 系 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我哋即系如果要讲嘅话，咁当然我哋唔系话唔可以要盐啦， 系 咁即系呢个系其中即系要注意嘅地方，我唔会话即系唔好嘅，我只系话有注意嘅地方啦。另外就系汤水，如果佢系用菜嚟去烚嘅话咧，佢、可能佢里边。嘅磷質啊、鈉啊會比較高，咁喺呢啲咁嘅情況咧，就要係有腎病嘅人就要小心啲啦。 係，同埋即係我知道，煲豬骨湯其實係冇鈣質噶嘛，係咪？只係得啲肥豬膏走曬出嚟嘅啫嘛。 係，但我明白，即係中醫嗰度佢哋就會話，佢會將啲精華走曬入去個湯水裏邊。 係， 但係我哋西醫就覺得唔係有關聯嘅咯。 不最緊要就係、是、即係都係如果有油喺個面度，你就撇緊啲佢啦，係嘛？ 係，冇錯。 咁都係即係對心臟都係有啲。健康啦，好啦，咁啊，讲紧喺屋企用餐同喺在外用餐有冇啲嘢我哋又需要注意嘅咧？ 响屋企用餐你可以控制你嘅糖油盐啦、 嗯。 去到外边用餐咧，我曾经咧有一个病人系做厨嘅，我问佢、你哋煮嘢又健康系咪？真係幫個病人著想嘅，佢話梗係唔係啦，佢哋梗係落勁多油、勁多糖、勁多鹽啦， 係好味啲啊嘛， 好味啲就得㗎啦， 樣又靚啲咁樣。 咁咪話你會唔會日日食你而家喺餐廳煮嗰啲嘢？佢話梗係唔會啦，食死我咩？佢哋都識得去咁樣講嘅。 係 咁，所以咧去到出邊餐廳，雖然佢哋係又唔健康又好味嘅，咁、但係咧就係、是、開心下就算啦，就唔好當係日日咁樣去食。 系咁，但系打工仔好难嘅、哦，即系你可能即系日日都可能即系需要晏昼搵个地方即系食饭都冇，你都系要买饭盒嘅、哦。咁真系买饭盒啦，我哋有啲咩选择可以好啲咧？ 咁就好似我头先讲咁样啦，系低油、低盐、低糖嘅为主。而家有啲餐厅咧，即系卖外卖嗰啲咧，都会标榜系一啲健康嘅食物嘅。咁、你可能不妨去嗰度。去睇下咯，有啲新嘅選擇，唔一定要次次都係選擇一啲高油、高鹽、高糖嘅食物嚟去食噶嘛。 反而我覺得晏晝都容易啲去處理，早餐啊真係好難處理，即係你硬係即係腸仔蛋，腸仔已經係好高鹽分啦，係嘛？餐肉又好高鹽分啦，火腿又好高鹽分啦。整个呢一个即食面又好高盐分，咁点算啊，高医生？ 事在人为嘅啫，你可以拣食沙律，你可以拣食个生果。喺外國佢哋可能係朝頭早一個西柚，再加杯橙汁，然後再兩塊麥包咁就已經得噶啦。 係喎、哦，咁其實都有好多選擇嘅。 朝頭早食一啲果仁，再加牛油果咁都得噶啦。 這個都係佩佩最中意食嘅早餐嚟嘅。不過你話喺坊間啊，確實真係難嘅。不過早餐如果喺屋企早少少起身，然之後咧喐動下，即係做下柔軟體操嘅，當係運動，然之後食翻個。头先阿高医生讲呢啲健康早餐，相信咧就系一日嘅健康之开始啦。 系，冇错。 咁其实有冇啲水果咧，我哋系要即系最好浅尝，甚至乎唔好食咧？ 我哋中国人有句话语就系日啖荔枝三把火啊，系咪？咁就系荔枝咧，其实咧系要适可而止嘅。 系。 喺印度嗰度咧，有啲穷困嘅村落咧，试过咧啲小朋友咧。淨係用晏晝咧就係食荔枝嘅，結果咧佢哋咧係血糖係過低嘅， 血糖過低，唔係荔枝好甜，應該會血糖過高嘅咩？ 冇錯，佢初咧會令到血糖咧係勁飆升嘅，跟住咧就會血糖過低嘅。咁呢个咧就系、 是、即系令到个血糖过山车咁。 过山车就系糖尿病人嘅噩梦嚟嘅。咁、所以糖尿病人系。盡可能就避免要食荔枝啦。相反，如果你話係一啲係對血糖好嘅話咧，就譬如話係呢個羅漢果茶啦。佢係雖然有甜甜地，但係佢嗰啲唔係。普通嘅蔗糖果糖，咁所以你个血糖会稳定好多嘅。 系，我都见到好多即系糖尿病嘅人有用呢一个嘅罗汉果糖嚟到代替本身可能有煮餸嗰啲糖嘅。 亦都有番石榴啊咁样啦。 系啊，咁但系嗱，讲起即系夏天嘅时令水果，除咗荔枝之外，我谂好多朋友仔都好中意食呢一个榴莲。咁榴莲又会唔会即系都有同样嘅问题咧？ 榴莲咧就唔会话血糖过低，但系佢真系会血糖高啦。佢咧就系会令到人哋偏肥，同埋佢嗰个糖分系好容易吸收，因为榴莲本身嗰个食物纤维都唔系好咁高。 咁都係淺常好啲啦， 都係淺常嘅。 嗱，咁有一種水果咧，阿佩佩屋企成日都有，因為夠方便啊，咁亦都好似好健康喎。咁香蕉係咪健康嘅水果嚟嘅咧？ 香蕉都係算係健康嘅食物，咁但係就如果你話係關於血糖高嘅話咧，佢都尚算穩定，因為佢都多渣嘅。咁、要注意一點嘅就係佢鈉咧就比較高，鈉高咧一般嚟講咧對血壓高嘅人咧就係好事嚟嘅。 好事嚟嘅， 系啦，因为咧佢高钾咧就会抵抗佢个钠嘅， 系 吓，即系一个 potassium 一个 sodium 啦， 系， 我哋要减少食盐咧，就系减少钠嘅吸收。 哦， 咁咧钾咧就反而可以抗衡呢样嘢嘅。 系咁，但系我突然之间谂起一样嘢，如果我食完一罐罐头，咪食翻两只蕉就可以平衡翻佢咧？因为一个好高钠，一个好高钾，咁咪可以平衡翻佢得唔得嘅咧？ 咁不如就唔好食罐头先啦。 啊，咁又啱，你又讲得啱。好啦，咁今日咧同高医生又讲咗好多关于点样去又用食物嚟保护我哋嘅心脏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我哋继续请到高医生讲解一下，我哋不如讲下运动点样可以帮助到个心脏啦，好唔好？ 好，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确实咧，美食当前咧就真系好难忍嘅。不过为咗自己嘅健康着想咧，都系忍下口啦。又或者可能要放纵嘅，都可能系每个星期揾一餐放纵少少啦。平时咧，如果坚守住咧，咁啊令到自己身体健康都系自己着数啊嘛，系咪？黄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半，今朝早节目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听朝早喺五点钟依然都有钱佩佩喺清晨上嚟再陪伴大家，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4周年，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将会在今朝举行。会展一带保安明显加强，会展港湾道入口架设水马围封。新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昨日到场视察，警方呼吁市民不要参与宣传或公布任何未经批准的公众活动。据了解，警方会部署过万警力，不排除会封闭围院，亦会留意各区街站。保安局发表声明，表示就今日可能出现危害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行为，警方会适当部署，果断执法。如果有任何人尝试挑战法律，警方会依法严肃处理。市民切勿以身试法。政府凌晨起禁止所有从英国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有留学生赶及在措施生效前返港，表示当局公布机制之后临时买机票返香港，票价较一般贵大约6000元，亦有留学生认为措施通知期较短，亦有从英国回港人士说禁飞措施来得突然，打乱了原来计划，要额外花钱在机票和检疫酒店开支合共大约30000多元。美国著名老牌喜剧演员科斯比获法庭推翻性侵定罪，法官下令立即将他释放。年83岁的科斯比服刑超过2年后离开监狱。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颁下79页判词，法官说科斯比曾经和之前的检控官达成协议，不会被起诉，控方违反程序，令科斯比得不到公平审讯。科斯比在1980年代主演处境喜剧为人熟悉，有美国老爹的称号，但其后被几十名女子公开指控性侵。他被控2004年在费城的屋企落药和性侵康斯坦德，2018年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地方法院被判监3至10年。科斯比成为美国掀起反性侵 MeToo 运动以来第一个被定罪和判刑的名人。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住宅大楼局部倒冧事故，现场又发现4具遗体，至今确认死亡人数增至16人，仍然有147人下落不明。 事发至今接近一星期，官员表示搜救行动会继续，不会放弃任何一人。官员又说，将会有一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队伍加入搜救行动，以防恶劣天气进一步阻碍搜救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短暂时间日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6:33，今天是七一回归24周年，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今天是香港回归24周年，早上在金紫荆广场和会展分别有特别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警方昨天已经在湾仔一带加强保安，今天亦都会部署过万警力，不排除会封围院，又说会果断执法应对可能出现的危害公共秩序活动。新闻天地记者稍后会到金紫荆广场，一阵会联络他了解情况。 英国近日疫情反复，政府今日凌晨起已经禁止所有由英国出发的民航客机抵港，不少港人留学生都赶在限期之前扑机票扑酒店回香港。有留学生说机票被抢贵6000元，但亦都有很多人因为禁飞措施而来不到香港。有检疫酒店说有60%的客人取消预订，令他们大失预算。特写环节会有详细报道。 政府公布扩大2元乘车优惠，涵盖埋60至64岁嘅人士，而适用嘅交通工具包括埋红色小巴、街渡同埋电车。合资格人士喺8月2日开始可以申请。特别设